汉书》卷三十《艺文志》第十。喜仲尼莫而威严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归。故春秋分为五，诗分为四，亦有数家之传。战国纵横，真伪纷争，诸子之言纷然小乱，至秦患之，乃繁灭文章以于前手。汉兴，改秦之败，大收偏籍，广开献书之路。起孝武氏，书缺简脱，礼坏乐崩，圣上喟然而称曰：“朕甚悯焉。”于是见藏书之策，至写书之官，下集诸子传说，皆充密府。至成帝时，以书破散亡，使业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，召光禄大夫刘向教经传诸子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弘教兵书，太史令尹贤教术数，侍医李柱国教方剂。每一书以向哲调其篇目，搓其旨意，录而奏之。毁相族，哀帝复使相子侍中奉车都尉辛卒父业。辛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，故有吉略，有六义略，有诸子略，有诗赋略，有兵书略，有术数略，有方剂略。今删其要，以备篇集。易经十二篇，诗孟梁丘三家。易传周氏二篇，伏氏二篇，杨氏二篇，蔡公二篇，韩氏二篇，王氏二篇，丁氏八篇，古五子十八篇，淮南道训二篇，古杂八十篇，杂灾易三十五篇，神书五篇，图一。孟氏经房十一篇，灾易孟氏经房六十六篇，五路冲宗略说三篇，经世段家十二篇，章句诗孟梁丘氏各二篇，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。亦曰：伏羲氏仰观象于天，俯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至于殷周之际，纣在上位，逆天暴物，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，天人之瞻可得而笑。于是众议六爻作上下篇，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，故曰易道深矣。人耕三圣，势立三古，即秦凡书而亦为世卜之事，传者不绝。汉兴，田和传之，弃于轩辕，有诗孟梁丘经世列于学官，而民间有废高二家之说。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教诗孟梁丘经，或脱去无咎毁亡， 为费氏经与古文同。尚书古文经46卷，经29卷，传41篇，欧阳章句31卷，大小夏侯章句各29卷，大小夏侯解故29篇，欧阳说义2篇，刘向五行传记11卷，许商五行传记1篇，周书71篇，易奏42篇，凡书9家，412篇。亦曰：何出图，落出书，圣人则之。故书之所起远矣，指孔子纂焉，赏断于尧，下祭于秦，凡100篇而为之序，言其作义。秦凡书尽学，济南浮生独必藏之。汉兴王师，求得29篇，以交齐鲁之间。起孝宣氏，有欧阳、大小夏侯氏，立于学官。古文尚书者，除孔子弼中。武帝末，鲁公王坏孔子宅，欲以广其功，而得古文尚书及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凡数10篇，皆古字也。公王往入其宅，闻古琴瑟钟磬之音，于是惧，乃止不坏。孔安国者，孔子后也，悉得其书，以考29篇，得多16篇。安国献之。早巫蛊氏未列于学官。刘向以中古文教欧阳、大小夏侯3家经文，九告脱简一，少告脱简二，率简25字者脱译25字，简22字者脱译22字，文字译者700有余，脱字数10。书者，古之号令，号令于众，其言不立据，则听受施行者弗晓。古文独应尔雅，故结古今语而可知也。诗经28卷，鲁、齐、韩3家，鲁固25卷，鲁说28卷，其后世故20卷，其孙世故27卷，其后世传39卷，其孙世传28卷，其杂记18卷，韩故36卷，韩内传4卷，韩外传6卷，韩说41卷，毛诗29卷，毛诗故训传30卷，凡诗6家，416卷。书曰：诗言志，歌咏言，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，诵其言谓之诗，咏其声谓之歌。故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官风俗之得诗，自考证也。孔子纯取周诗，上采殷，下取鲁，凡305篇，遭秦而全者，以其讽诵，不独在竹帛故也。汉兴，鲁申公为师训故，而其缘故因韩生皆为之传， 或取春秋采杂说，贤非其本意，与不得已，鲁最为近之。三家皆列于学官，又有毛公之学，自谓子夏所传，而河间献王好之，未得利。礼古经五十六卷，经十七篇，记百三十一篇，明唐阴阳三十三篇，王史事二十一篇，屈台后仓九篇，中庸说二篇，明唐阴阳说五篇，周官经六篇，周官传四篇，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，古封禅群四二十二篇，封禅义对十九篇，汉封禅群四三十六篇，义奏三十八篇，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。义曰，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，礼义有所错，而帝王治文是有损益，治周屈为之防，是为之治，故曰，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即周之衰，诸侯将于法度，误其害己，皆灭去其疾，子孔子食而不惧，至秦大坏。汉兴，鲁高唐生传世礼十七篇，起孝宣氏，后仓罪名，戴德、戴胜、庆普皆其弟子，三家立于学官。礼古经者，出于鲁燕中及孔氏，与十七篇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，即明唐阴阳王史事记所见，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志，虽不能备，由于仓等推事理而至于天子之说。乐记二十三篇，王语记二十四篇，雅歌诗四篇，雅琴赵氏七篇，雅琴诗氏八篇，雅琴龙氏九十九篇，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。亦曰，先王作乐崇德，因见之上帝，以享祖考，故自皇帝下至三代，乐各有名。孔子曰，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，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，二者相与并行，周衰俱坏，乐犹微渺，以音律为节，又为正位所乱，故无以法。汉兴，志士以雅乐声律，是在乐官，颇能记其铿锵鼓舞，而不能言其意。六国之君，魏文侯最为好古，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，献其书，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。武帝时，河间献王好儒，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，以作乐伎，献八佾之舞，与治世不相圆，其内史成王定传之，以授常山王宇，与成帝时为业者，硕言其意，献二十四卷记。刘向教书， 得乐记二十三篇，与语不同，其道尽以一微。春秋古经十二篇，经十一卷，左氏传三十卷，公羊传十一卷，古梁传十一卷，邹氏传十一卷，家氏传十一卷，左氏微二篇，夺氏微三篇，张氏微十篇，于氏微传二篇，公羊外传五十篇，古梁外传二十篇，公羊章句三十八篇，古梁章句三十三篇，公羊杂记八十三篇，公羊言事记十一篇，公羊董仲舒治愈十六篇，易奏三十九篇，国语二十一篇，新国语五十四篇，世本十五篇，战国策三十三篇，奏事二十篇，楚汉春秋九篇，太史公百三十篇，冯商所叙太史公七篇，太古以来年纪二篇，汉注记百九十卷，汉大年纪五篇，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。古之王者事有史官，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，招法事也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是为春秋，言为尚书，帝王米不同之。周氏既危，载极残缺，仲尼思存前圣之业，乃称曰：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无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，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无能争之矣。以鲁周公之国，礼文备物，史官有法，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，据形式仍人道，因兴以立功，旧败以惩罚，假日月以定历数，借朝聘以正礼乐，有所包会贬损，不可书见，口授弟子，弟子退而易言。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作传。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春秋所贬损大人，当世君臣，有威权势力，其事实皆行于传，是以引其书而不宣，所以免时难也。即末世口说流行，故有公羊、古梁、邹家之传。四家之中，公羊、古梁立于学官，邹氏无师，家氏未有书。论语古二十一篇，其二十二篇，鲁二十篇，传十九篇，其说二十九篇，鲁夏侯说二十一篇，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，鲁王俊说二十篇，燕传说三卷，易奏十八篇，孔子家语二十七卷，孔子三朝七篇，孔子图人图法二卷，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。论语者，孔子应答弟子十人及弟子相与言， 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记足，门人相与及而轮转，故谓之轮语。汉兴有齐鲁之说，传齐轮者，昌邑中尉王吉、少府宋基、御史大夫贡禹、尚书令五路冲宗、胶东雍生为王阳名家。传鲁轮语者，常山都尉公奋、长信少府夏侯胜、丞相韦贤、鲁福清、前将军萧望之、安昌侯张宇皆名家。张氏最后而行于世。孝经古孔氏一篇，孝经一篇，长孙氏说二篇，姜氏说一篇，义氏说一篇，后氏说一篇，杂传四篇，安昌侯说一篇，五经杂义十八篇，尔雅三卷二十篇，小尔雅一篇，古今字一卷，弟子侄一篇，说三篇，凡孝经十一家，五十九篇。孝经者，孔子谓曾子臣孝道也。夫孝，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行也。举大者言，故曰孝经。汉兴，长孙氏博士姜翁、少府后仓、谏大夫易凤、安昌侯张宇传之，各自名家。经文皆同，为孔氏壁中古文为义。父母生之，畜莫大焉，故亲生之膝下，诸家说不安处，古文自读皆义。始咒十五篇，八体六记，仓颉一篇，樊姜一篇，急救一篇，原上一篇，训纂一篇，别字十三篇，仓颉传一篇，杨雄仓颉训纂一篇，杜林仓颉训纂一篇，杜林仓颉故一篇。凡小学十家，四十五篇。亦曰，上古结绳以制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制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怪。怪扬于王庭，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，其用最大也。古者八岁入小学，故州官保释长养国子，教之六书，为象形、象式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、造字之本也。汉兴，萧何草律亦著其法，曰：太史是学童，能讽书九千字以上，乃得为史。又以六体释之，可罪者以为尚书、御史、史书、令史。利民尚书，字或不正，者举何？六体者，古文、其字、篆书、隶书、谋篆、重书，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，摹印章，书翻信也。古至，书必同文，不知则缺，问诸故老。至于衰世，是非无正，人用其私。故孔子曰， 吾由即使之屈文也，今无以服，改伤其进不正。使纣篇者，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，与孔氏璧中古文一体。仓颉七章者，秦丞相李斯所作也。元历六章者，车府令赵高所作也。博学七章者，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。文字多取史纣篇，而篆体复颇异，所谓秦篆者也。是时始造隶书矣，起于官狱多事，苟屈省议，失之于徒隶也。汉兴，吕礼书诗和仓颉、元历、博学三篇，短60字以为一章，凡55章，并为仓颉篇。武帝时，司马相如作樊江篇，无复字。元帝时，黄门令史由作急救篇。成帝时，江作大将李常作元上篇，皆仓颉中正字也。樊江则颇有出矣。至元始中，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白鼠，各令记字于庭中。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，顺序仓颉，有一仓颉中重复之字，凡89章。臣复续杨雄作13章，凡102章，无复字。六艺群书所在略备矣。仓颉多古字，俗诗失其读。宣帝时，征其人能正读者，张敞从受之，传至外孙之子杜林，为作训故，并列焉。凡六艺103家，3123篇。六艺之文，乐以和神，人之表也；诗以正言，义之用也；礼以明体，明者铸鉴，故无训也；书以广听，智之术也；春秋以断事，信之福也。武者盖五常之道相虚而备，而义为之源，故曰义不可见，则乾坤或几乎息矣。言与天地为忠实也。至于武学，事有变改，有五行之更用是焉。古之学者更且养，3年而通一义，存其大体，玩经文而已。是故用日少而蓄得多，30而五经立也。后世经传既已乖离，博学者又不思多闻缺疑之意，而误遂意逃难，辩辞巧说，破坏形体。说五字之文，至于2-3万言，后进靡以持竹，故幼童而守一义，白首而后能言，安其所习，回所不见，终以自毙。此学者之大患也。续六义为9种。晏子8篇，子思23篇，曾子18篇，七雕子13篇，夫子16篇，景子3篇，世子21篇，魏文侯6篇，李克7篇， 公孙尼子28篇，孟子11篇，孙卿子33篇，米子18篇，内业15篇，周史六韬6篇，周正6篇，周法9篇，河间周至18篇，蓝颜10篇，公义4篇，宁月1篇，王孙子1篇，公孙固1篇，李氏春秋2篇，杨子4篇，董子1篇，四子1篇，徐子42篇，鲁仲连子14篇，平原君7篇，于是春秋15篇，高祖传13篇，陆贾23篇，刘敬3篇，孝文传11篇，贾山8篇，太常了侯孔臧10篇，贾谊58篇，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公3篇，董仲舒123篇，倪宽9篇，公孙弘10篇，中君8篇，吴丘寿王6篇，余丘说1篇，庄祝4篇，陈鹏4篇，勾顿冗从李不昌8篇，儒家言18篇，桓宽盐铁论60篇，刘向所序67篇，杨雄所序38篇，又如53家，836篇。儒家者刘，改出于司徒之官，主人君，顺阴阳，明教化者也。尤闻于六经之中，刘亦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以重其言，于道最为高。孔子曰：如有所欲，其有所事。唐虞之龙，殷周之盛，仲尼之业，以世之孝者也。然或者既失精微，而辟者又随时抑扬，为离道本。苟以哗众取宠，后进寻之，是以五经乖息，儒学尽衰，此譬如之患。伊尹51篇，太公237篇，谋81篇，言71篇，兵85篇，辛甲29篇，玉子22篇，管子86篇，老子林氏经传4篇，老子傅氏经说37篇，老子徐氏经说6篇，刘向说老子4篇，文子9篇，渊子13篇，观隐子9篇，庄子52篇，列子8篇，老成子18篇，长鲁子9篇，王迪子1篇，公子牧4篇，田子25篇，老莱子16篇，钱娄子4篇，公孙子2篇，何官子1篇，周训14篇，黄帝四经4篇，黄帝名6篇，黄帝君臣10篇，杂黄帝58篇，立木22篇，孙子16篇，节子2篇，曹禺2篇，郎中英奇12篇，陈君子2篇， 正长者一篇，楚子三篇，道家言二篇，有道三十七家，993篇。道家者流，改出于史官，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，然后至秉要纸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难面之术也。何于遥之克让，一之千千，一千而四亿，此其所长也。即放者为之，则欲绝去理学，兼弃仁义，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。宋思兴子为三篇，公仇生中史14篇，公孙发22篇，邹子49篇，邹子中史56篇，长秋子5篇，杜文公5篇，皇帝太素20篇，南宫31篇，荣成子14篇，张苍16篇，邹氏子12篇，闾丘子13篇，冯卒13篇，姜巨子5篇，五曹官至5篇，周勃11篇，魏侯官12篇，余常天下忠臣9篇，公孙浑爷15篇，杂阴阳38篇，又阴阳21家369篇。阴阳家者流，改出于西河之官，敬顺昊天，立向日月星辰，敬受民时，此其所长也。即居者为之，则迁于禁忌，逆于小数，舍人事而任鬼神。李子32篇，商君29篇，申子6篇，楚子9篇，慎子42篇，韩子55篇，游弟子1篇，晁错31篇，燕石氏10篇，法家言2篇，又法十家217篇。法家者流，盖出于礼官，信赏必罚，以辅礼制。亦曰先王以明罚斥法，此其所长也。即克者为之，则无教化去仁爱，专任刑法而欲以治治，至于残害至亲，伤恩薄厚。邓熙2篇，尹文子1篇，公孙龙子14篇，成公生5篇，惠子1篇，黄公4篇，毛公9篇，又明七家36篇。明家者流，改出于礼官，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义异数。孔子曰必也正名乎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此其所长也。即教者为治，则苟勾辟奚乱而已。隐逸2篇，田求子3篇，我子1篇，隋朝子6篇，胡飞子3篇，墨子71篇，有墨6家86篇。墨家者流，改出于清庙之首，茅屋采船，是以贵俭，养三老五更，是以兼爱，选士大赦，是以上贤， 宗嗣严父是以诱鬼，舜四时而行是以非命，以孝事天下是以上同，此其所长也。即弊者为之，见简之利因以非礼，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。苏子三十一篇，张子十篇，庞涓二篇，缺子一篇，国士子十七篇，秦零陵令信一篇，蒯子五篇，邹阳七篇，竺福衍二十八篇，徐乐一篇，庄安一篇，代诏金马辽仓三篇，有纵横十二家，百七篇。纵横家者流，改出于行人之官。孔子曰：“宋诗三百，始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。”又曰：“始乎始乎！”言其当权势质疑，受命而不受辞，此其所长也。即挟人为之，则上诈宣而弃其信。孔甲盘于二十六篇，大禹三十七篇，伍子胥八篇，子完子三十五篇，游于三篇，玉辽二十九篇，诗子二十篇，吕氏春秋二十六篇，淮南内二十一篇，淮南外三十三篇，东方朔二十篇，伯相先生一篇，荆轲论五篇，伍子一篇，公孙泥一篇，博士陈贤对一篇，陈说三篇，谢子布书三十五篇，推杂书八十七篇，杂家言一篇，有杂二十家，四百三篇。杂家者流，改出于易观，兼儒墨和明法，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治之无不贯，此其所长也。即当者为之，则慢陷而无所归心。神农二十篇，野老十七篇，宰士十七篇，董安国十六篇，尹都尉十四篇，赵氏五篇，樊胜之十八篇，王氏六篇，蔡轨一篇，有农九家，百一十四篇。农家者流，改出于农季之官，拨白谷，劝耕桑，以足衣食，故八正，一曰食，二曰货。孔子曰：“所重民食，此其所长也。”即彼者为之，以为无所事圣王，欲使君臣并耕，备上下之序。伊尹说二十七篇，玉子说十九篇，周考七十六篇，青石子五十七篇，师旷六篇，戊成子十一篇，宋子十八篇，天乙三篇，皇帝说四十篇，封禅方说十八篇，代诏陈饶新述二十五篇，代诏陈安成未央述一篇，陈寿周记七篇，余出周说九百四十三篇，百家百三十九卷，有小说十五家，千三百八十篇。小说家者流，改出于拜官， 皆谈项羽，道听图说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，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。至远恐逆，是以君子弗为也，然亦弗灭也。闾里小智者之所及，亦使坠而不忘。如获一言可采，此亦除饶狂夫之意也。凡诸子189家，4324篇。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，皆起于王道继威，诸侯立政，时君事主好恶书方，是以九家之术封出并作，各引一端，从其所善，以此持说，取合诸侯。其言虽殊，譬由水火相灭亦相生也。人之与义，境之与和，相反而皆相成也。亦曰，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。今一家者各推所长，穷至究虑，以明其旨，虽有弊短，合其要归。亦六经之知与留意，使其人遭明王圣主，得其所折中，解古公之才矣。仲尼有言，礼失而求诸也。方今去圣久远，道术缺废，无所更所，比九家者，不由欲于也乎？若能修六艺之术，而观此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长，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。屈原赋25篇，唐乐赋4篇，宋玉赋16篇，赵幽王赋1篇，庄夫子赋24篇，贾谊赋7篇，梅圣赋9篇，司马相如赋29篇，淮南王赋82篇，淮南王群臣赋44篇，太常了侯孔臧赋20篇，杨丘侯刘晏赋19篇，吴丘寿王赋15篇，蔡贾赋1篇，上所自造赋2篇，倪宽赋2篇，光禄大夫张子乔赋3篇，阳城侯刘德赋9篇，刘相赋33篇，王褒赋16篇，有赋20家，361篇，陆贾赋3篇，梅高赋120篇，朱建赋2篇，常侍郎庄聪齐赋11篇，严柱赋35篇，朱买臣赋3篇，宗正刘辟强赋8篇，司马迁赋8篇，郎中臣英齐赋10篇，臣岳赋9篇，臣吴赋18篇，辽东太守苏季赋1篇，萧望之赋4篇，河南太守徐明赋3篇，己是黄门侍郎李希赋9篇，淮阳献王赋2篇，杨雄赋12篇，代诏冯商赋9篇，博士弟子杜参赋2篇，车郎张丰赋3篇，骠骑将军朱宇赋3篇，有赋21家，274篇，孙清赋10篇，秦时杂赋9篇， 李斯孝景皇帝颂十五篇，广川惠王乐赋五篇，长沙王群臣赋三篇，为内史赋二篇，东夷令延年赋七篇，卫士令李忠赋二篇，张衍赋二篇，贾充赋四篇，张仁赋六篇，秦充赋二篇，李不昌赋二篇，侍郎谢多赋十篇，平阳公主舍人周长如赋二篇，洛阳以华赋九篇，睢鸿赋一篇，别许阳赋五篇，陈昌福赋六篇，陈毅赋二篇，黄门书者贾史王商赋十三篇，侍中徐伯赋四篇，黄门书者王广吕家赋五篇，汉中都尉丞化龙赋二篇，左平邑使陆公赋八篇，右赋二十五家，百三十六篇，客主赋十八篇，杂行出及宋德赋二十四篇，杂四仪及兵赋二十篇，杂忠贤失意赋十二篇，杂思慕悲哀死赋十六篇，杂古琴剑戏赋十三篇，杂山岭水抛云气雨汉赋十六篇，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，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，大杂赋三十四篇，丞相杂词十一篇，引书十八篇，又杂赋十二家，二百三十三篇，高祖歌诗二篇，太医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，宗庙歌诗五篇，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，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，临江王及愁思节事歌诗四篇，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，诏赐中山靖王子侩及孺子妾兵未央才人歌诗四篇，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，燕代欧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，邯郸河间歌诗四篇，齐正歌诗四篇，淮南歌诗四篇，左平邑秦歌诗三篇，京兆尹秦歌诗五篇，河东蒲反歌诗一篇，黄门昌车中等歌诗十五篇，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，杂歌诗九篇，洛阳歌诗四篇，河南州歌诗七篇，河南州歌声曲折七篇，州谣歌诗七十五篇，州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，诸神歌诗三篇，宋营灵颂歌诗三篇，州歌诗二篇，南郡歌诗五篇，有歌诗二十八家，三百一十四篇，凡诗赋百六家，千三百一十八篇。传曰：不歌而诵谓之赋，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。言感悟造端，才智深美，可与图示，故可以为列大夫也。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威严相感， 当揖让之时，必称师以喻其志，盖以别贤不孝而观盛衰焉。故孔子曰，不学师无以言也。春秋之后，周道尽坏，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，学师之事亦在不一，而贤人师志之父作矣。大如孙卿及楚臣屈原，离谗忧国，皆作赋以讽，鲜有恻隐古诗之意。其后宋玉唐乐，汉兴梅圣司马相如，夏及杨子云，敬为齿立红眼之词，莫其讽喻之意。是以杨子悔之曰，诗人之父立以则，词人之父立以吟，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，则假意登堂，相如入室矣，如其不用何？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，于是有代赵之欧，秦楚之风，皆感于哀乐，原是而发，亦可以观风俗之博后云。序诗赋为五种。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，齐孙子八十九篇，公孙鞅二十七篇，吴起四十八篇，范蠡二篇，大夫种二篇，李子十篇，税一篇，兵春秋一篇，庞涓三篇，倪良一篇，广武君一篇，韩信三篇。又兵权谋十三家，二百五十九篇。权谋者，以政守国，以其用兵，先计而后战，兼形势，包阴阳，用技巧者也。楚兵法七篇，蚩尤二篇，孙轸五篇，姚旭二篇，王孙十六篇，玉辽三十一篇，魏公子二十一篇，景子十三篇，李良三篇，丁子一篇，项王一篇。又兵形势十一家，九十二篇，图十八卷。形势者，雷动风举，后发而先至，离合背向，变化无常，以轻疾制敌者也。太一兵法一篇，天一兵法三十五篇，神农兵法一篇，黄帝十六篇，风虎五篇，风后十三篇，立木十五篇，甲野子一篇，鬼荣区三篇，地点六篇，孟子一篇，东府三十一篇，诗况八篇，长虹十五篇，别城子望君气六篇，毕兵威胜方七十篇。有阴阳十六家，二百四十九篇，图十卷。阴阳者，顺时而发，推行德，随斗鸡，因武胜，假鬼神而为助者也。豹子兵法十篇，伍子胥十篇，公圣子五篇，苗子五篇，庞门设法二篇，殷通常设法十一篇，李将军设法三篇，魏氏设法六篇，强弩将军王维设法五卷，望远连弩设法句十五篇， 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，蒲居子译法四篇，剑道三十八篇，手帛六篇，杂家兵法五十七篇，蹴鞠二十五篇，有兵技巧十三家，百九十九篇。技巧者，洗手足，变器械，击机关，以立攻守之胜者也。凡兵书五十三家，七百九十篇，图四十三卷。兵家者，盖出古司马之职，王官之五倍也。弘范八政，八曰师。孔子曰，为国者足食足兵，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，名兵之重也。亦曰，古者衔木为壶，掩木为矢，壶矢之力以威天下，其用上矣。后世要金为刃，戈革为甲，器械甚备，下及汤武受命，以师克乱而济百姓，动之以仁义，行之以礼让，司马法是其一事也。自春秋至于战国，出其设伏变诈之兵并作。汉兴，张良韩信续次兵法，凡百八十二家，删取要用，定注三十五家，诸吕用事而盗取之。武帝时，军政杨仆郡职一役，计奏兵录，犹未能备。至于孝成，命任弘论赐兵书为四种。太医杂子兴二十八卷，五残杂变兴二十一卷，皇帝杂子气三十三篇，常从日月星气二十一卷，皇宫杂子兴二十二卷，淮南杂子兴十九卷，太医杂子云雨三十四卷，国章官泥云雨三十四卷，太阶六福一卷，金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八篇，汉五星会客行事瞻宴八卷，汉日旁气行事瞻宴三卷，汉流星行事瞻宴八卷，汉日旁气行瞻宴十三卷，汉日时月运杂变行事瞻宴十三卷，海中星瞻宴十二卷，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，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，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，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，海中日月会鸿杂占十八卷，图书秘记十七卷，有天文二十一家，四百四十五卷。天文者，许二十八宿，布五星日月，以记吉凶之象，圣王所以参政也。亦曰，关乎天文，以察时变。然星是凶悍，非沉密者弗能有也。夫观景以潜行，非明王亦不能弗听也。以不能由之臣，见不能听之王，此所以良有患也。皇帝五家历三十三卷，颛顼历二十一卷，颛顼五星历十四卷，日月秀历十三卷，夏殷周鲁历十四卷，天历大历十八卷， 汉元因周迭立十七卷，耿昌月行博图232卷，耿昌月行度2卷，传周五星行度39卷，律历术法3卷，自古五星秀记30卷，太岁谋日晷29卷，帝王诸侯世谱20卷，古来帝王年谱5卷，日晷书34卷，许商算术26卷，杜中算术16卷，有历谱18家606卷。历谱者，许四时之位，整分治之节，会日月五星之辰，以考寒暑杀生之时，故圣王必正历数，以定三统服色之制，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，凶恶之患，吉龙之喜，其数皆出焉。此圣人之命之数也，非天下之治才，其孰欲焉？道之乱也，患出于小人而强欲之天道者，坏大以为小，削远以为近，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。太一阴阳23卷，黄帝阴阳25卷，黄帝诸子论阴阳25卷，诸王子论阴阳25卷，太原阴阳26卷，三点阴阳谈论27卷，神农大幽五行27卷，四时五行经26卷，蒙子驴昭25卷，阴阳五行时令19卷，堪舆金匮14卷，戊辰子灾异应14卷，十二点灾异应12卷，中律灾异26卷，中律从臣日怨23卷，中律消息29卷，黄中七卷，天一六卷，太一29卷，行德七卷，风骨六甲24卷，风后孤虚20卷，六合随典25卷，转位十二神25卷，县门试法20卷，县门试20卷，文解六甲18卷，文解28宿28卷，五阴齐该用兵23卷，五阴齐该行德21卷，五阴定名15卷，又五行31家652卷。五行者，五常之行气也。书云：初一曰五行，次二曰修用五事，言尽用五事以顺五行也。冒言视听思心失，而五行之序乱，五星之变作，皆出于律历之术而分为一者也。其法亦其五德终始，推其极则无不至，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，尽以相乱。归书52卷，下归26卷，南归书28卷，巨归36卷，杂归16卷，诗书28卷，周易38卷，周易明堂26卷，周易随趋涉逆50卷，大事演义28卷，大次杂役30卷，蜀序补黄25卷，乌灵亲易吉凶23卷。 人梁一奇71卷，易卦8句，有诗规15家，401卷。诗规者，圣人之所用也。书曰：汝则有大疑，谋及卜事。亦曰：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为伪者，莫善于诗规。是故君子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问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象，吾有远近幽深，遂之来物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喻于此？及至衰世，懈于斋戒而屡烦卜筮，神明不应，故士独不告，亦以为忌；归雁不告，师以为次。黄帝长柳瞻梦11卷，甘德长柳瞻梦20卷，武进象衣契14卷，替耳鸣杂瞻16卷，真祥变怪21卷，人鬼惊物六畜变怪21卷，变怪告旧13卷，指不祥和鬼物8卷，请官除妖祥19卷，攘祀天文18卷，请导致福19卷，请与止语26卷，太医杂子后岁22卷，子贡杂子后岁26卷，五法积贮宝藏23卷，神农交田向土耕种14卷，昭明子调种生于鳖8卷，种树脏果向蚕13卷，有杂瞻18家313卷。杂瞻者，记百事之象，后善恶之争，亦曰瞻事之来。众瞻非一，而梦为大，故周有其观。而诗载熊皮毁舌重于赵瑜之梦，著名大人之瞻，以考吉凶，盖参卜筮。春秋之说妖也，曰人之所忌，其气言以取之，妖由人兴也，人失常则妖兴，人无信焉，妖不自作。故曰得胜不祥，一压不会，桑谷共生，大物已兴，构置登顶，五丁为宗。然或者不积诸功而忌妖之现，是以次师赵比故老训之瞻梦，伤其舍本而幽默，不能胜凶旧也。山海经13篇，国朝7卷，宫宅地形20卷，相人24卷，相宝剑刀20卷，相六畜38卷，有刑法6家122卷。刑法者，大举九州之事，以立城郭市社刑，人及六畜古法之度数，器物之形容，以求其生气贵贱吉凶，由律有长短而各争其生，非有鬼神，数自然也。然形与气相首尾，亦有其形而无其气，有其气而无其形，此精微之独异也。凡数数190家，2528卷。数数者，解明堂西河十卜之职也。史官之费久矣， 其书既不能据，虽有其书而无其人。亦曰：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春秋时，鲁有子慎，郑有皮躁，晋有卜衍，宋有子伟。六国时，楚有干公，魏有石申夫，汉有唐都，树德粗粗。盖有因而成易，无因而成难。故因旧书以叙数数为六种。皇帝内经十八卷，外经三十七卷，扁鹊内经九卷，外经十二卷，白氏内经三十八卷，外经三十六卷，旁篇二十五卷，有一经七家，二百一十六卷。一经者，元人血脉经络，骨髓阴阳表里，以其百病之本，死生之分，而用夺真实汤火所施，调百药济和之所宜。治济之德，由磁石取铁，以物相使。拙者失礼，以欲为惧，以生为死。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，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四十卷，五脏六腑丹十二病方四十卷，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。太史皇帝扁鹊渔夫方二十三卷，五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，克己五脏狂癫病方十七卷，金疮纵赤方三十卷，妇人婴儿方十九卷，汤液经法三十二卷，神农黄帝十进七卷，有经方十一家，二百七十四卷。经方者，本草食之寒温，凉疾病之浅深，加药味之滋，因气感之宜，便五苦六辛，治水火之际，以通痹解结，反之于平。即失其宜者，以热益热，以寒增寒。精气内伤，不陷于外，是所独失也。故谚曰：有病不治，常得中医。荣成阴道二十六卷，戊成子阴道三十六卷，尧舜阴道二十三卷，汤盘庚阴道二十卷，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，天一阴道二十四卷，皇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，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，有房中八家，百八十六卷。房中者，情性之极，治道之际，是以圣王治外月以尽内情，而为之结文。传曰：先王之作月，所以结百事也。乐而有节，则和平受考，即迷者服故，以生疾而允性命。伏羲杂子道二十篇，上圣杂子道二十六卷，道要杂子十八卷，皇帝杂子不饮十二卷，皇帝岐伯按摩十卷，皇帝杂子之郡十八卷，皇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，太医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，神农杂子祭道二十三卷，太医杂子黄野三十一卷。 有神仙十家250卷。神仙者，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，了以荡意平心，同死生之欲，而无触涕于胸中。然而或者专以为物，则但其怪迂之文迷以亦多，非圣王之所以教也。孔子曰：所引行怪，后世有数焉，无不为之矣。凡方剂36家，868卷。方剂者，皆生生之句，王冠之一首也。太古有岐伯渔夫，中世有扁鹊秦河，改论病以及国，元稹以知政，汉兴有仓公。今其技术暗昧，故论其书，以续方剂为4种。大凡书6略38种，596家，13269卷。